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从2020年4月11号，国家大剧院一直坚守每周六晚和网友线上相约的承诺，歌、乐、舞、剧、戏轮番登场，通过网络就可以与精彩的演出零距离邂逅。那就在今年的12月11号19:30播出的这场线上音乐会，是国家大剧院线上演出第100期。那为此呢，国家大剧院联合中央民族乐团、中央音乐学院策划打造了一期别出心裁的线上演出《画韵精音》，走进画家江国芳工作室线上音乐会。那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我是王卓，那在线上音乐会的导赏主持人是刘芳菲。 浓墨重彩处，可听高亢激昂；于清幽淡雅间，可感空灵悠扬。音乐与画笔，一个用音符描绘情绪，一个用色彩表达意境。时空穿越，音画辉映，灵感由此而生。本场线上演出，国家大剧院邀请音乐家走进画家江国芳的工作室，以江国芳的最新作品《三山五园》为主线，带来一场音画交融、精音精韵的线上音乐会。当音乐家遇上画家，他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将携手中央民族乐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艺术家们共同做客画家江国芳的工作室。当音乐家和画家共同碰撞，会激发出他们怎样的灵感和火花呢？我们一同来看。 你好，江老师，很高兴见到您。 你好。 哎呦，您的画是真好啊，特别有韵味啊，国韵飘香啊。 哦，这个客厅 哈，客厅 坐 好。把您的客厅古色古香，而且中西合璧啊，跟您的画一样。 对，乱七八糟的，乱七八糟的。 哦，江老师，今天做客您的工作室啊，还是感觉气场很不一样的啊。我知道您呢是做紫禁城主题的绘画已经有30多年了，创作了400余幅画作，每一幅都是透着浓浓的中国风韵啊。您的画作大量都是以人物为主题的哈，但是最新我知道您创作的这幅大画《三山五园》确实画风景。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跟观众朋友们也聊一聊，三山指的是？ 三山是玉泉山、这个香山、万寿山，五园呢是创城园、静明园、静怡园，还有圆明园和颐和园。 这三山五园，三山还都能见到，但是您讲到这五园当中只剩颐和园了，圆明园是被破坏掉，但那三个园子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听都没听过。 对对对， 你看这个， 这个 旁边这就是三山五园的草图哈， 草 稿。 对对。 这一部分我们看得很清楚，这应该是 颐和园。 这个建筑是 圆明园了。 圆明园。 圆明园是做主体，因为圆明园是时间最长，建筑物最多，虽然烧掉，但是它的在这个三山五园里的位置最重要。 嗯。 所以画的最前面，最突出。 这一部分。 这长春园那一块儿。 哦。 长春园那一块。 长春园。 前面那边就是这个。静怡园、静怡园和静清园，它这里的这个所有的建筑构成一个皇家园林。这个皇家园林，你看以水为主， 嗯， 以山为主，以水为主，建筑是在里面点缀。 这幅画在构图上是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是吗？ 对对。 那在表现的技法上是西方的油画？ 技法上是综合的，就是这里面有其实有水墨画的味道。也有我们这个我现在油画的一些技法，也有当代一些这种写意绘画的一种手法，你这个是不择手段了。 叫应该说集各家各种技法之大成哈。 对对对对， 在整个这幅画的布局过程当中，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将三山和五个园子都要放在一幅画里面。 因为三山五园很大，三山五园它的面积比咱们这个紫禁城要大足将近100倍。这张画最难的就是说整体的一个控制，因为你是局部完成的，你不是整体完成的。 对， 比如说像小稿子可以整体完成，是吧？能看得到，但是大画呢，你不能整体完成。这张画很大嘛，它这是将近4米高啊。 江老师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这幅画作背后的故事，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想象和努力，可以将三山五园共居一幅画作中，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中国的一个园林盛景。不知道音乐家他们看到了这幅画作的时候，又会激发出怎样的即兴创作灵感？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两位演奏家出场，看一看他们的即兴创作。 那在今天演出的开篇呢，就著名的古琴演奏家陈雷基和著名的琵琶演奏家赵聪一边欣赏三山五园，一边将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用手中的乐器即兴地发出。 看到这个作品还是非常震撼， 非常的震惊，可以说是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画幅，建筑上的美、宏伟的这些山，有非常动感的仙鹤，还有远处在天边的那个颜色，好看极了。 中国的绘画讲补白，也许这个地方什么都没画，但是你能感觉它里面内容非常丰富。 所以在看这幅画的时候，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感觉。 所有的艺术其实都是相通的， 越看越激动，越来越想象自己在这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不同艺术之间的碰撞，就像知音一样的这个相遇，高山流水觅知音。 Thank you. 其实我觉得一幅好的画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给你的一刹那的感觉。 确实是瞬间激发了我这个冲动哈，创作的冲动，这个是我的仙鹤。 因为是即兴嘛，对吧？他的很多东西是这个随意而谈。 即兴这件事呢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刺激和冲动的话，也很难现场就表现得很有意思。就是这当下就这一下，只能这一会儿有，一会儿再谈可能就不一样了。当这个艺术形式给你冲击的时候，你马上就会进到这个意境里去。它那个美呢是没有界限的，你想有多美就有多美。 中国人叫此时无声胜有声，也许这地方什么音都没弹，但是此时的这个无声你可以随便想象。所以中国是在非常虚的里面寻找一种更高级的火花。 语言的尽头是音乐的开始，但是音乐跟美术的碰撞很有意思，用音乐的语言带入大家到画里边去看，让大家感觉随着音乐进到画里面去，画中游。 刚才呢听到的是民乐家们看到您的这幅三山五园之后他们的一种即兴的创作。我想问一下姜老师，在您的眼中绘画和音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第一个是这个过程，一个是结果。这个音乐呢是我们欣赏他的演奏过程， 嗯， 而绘画呢是欣赏他创作最后作品的一个呈现，就是它的结果。 啊，您说的 我们 很棒。 在家里头画画一般都是把门关上自己在家里创作。哎，有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画家是关起门来折腾自己，打开门来吓唬别人。还有一句话就是画家是一个人嫌少， 嗯， 两人嫌多。因为作品每个人理解不太一样，每个人的你讲太多了没有必要，不需要去讲，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悟，艺术就是这一点。 您从事的这个油画的创作就是从西方传来的，它的技法呀等等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是您的主题的表达呢都是非常传统的，具有典型中国韵味的这样的一个题材。您觉得中西方的这些文化在您的油画当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你这是一个好大的话题，真的。现在我们，你现在从我开始读书，学油画、学绘画的时候，那个是，就是二十几岁，学校里头就经常在讨论这个民族画的问题。 嗯，民族性哈，时代性， 民族性还有中西结合， 一直是一个 油画跟我们民族的文化怎么结合起来，是吧？这种问题，我觉得我这张画，是有比较。应该有一点典型意义。 这幅画整个的布局， 对，布局构图，处理，都是中国的， 都是中国的。 同一张画里面有不同的场景， 但每一个单独来看呢，又是一个单独的小油画。 对对对， 是吧？ 你可以把它单独抠出来， 啊， 它也是一个 像个块，就是个小油画， 一张画独立的油画存在。包括中国人的审美，中国人审美也是这样子。我们中国人审美其实讲究的是一个雅字， 嗯， 是吧？西方人讲究的不是，讲究的是一个合理性，理性比较多，我们是情比较多， 嗯， 这两个字儿，各有千秋了。你不能说西方人的就不如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中国人就不如西方人，这个都不应该这么说，就是各有千秋。 嗯，这就应了我们说那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啊。像姜老师就是在中国绘画和西方的油画技巧的这个融合方面您是做了大量的思考和实践。我想绘画艺术如此啊，音乐艺术也是这样，这种探索我相信在不同领域都在进行着。在绘画领域姜老师在探索着，而在民乐演奏领域像赵聪我们优秀的琵琶演奏家他们也在尝试着。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由赵聪和大提琴家和钢琴家共同带来的这一首《最美时光》。

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回到国家大剧院第二时段。今天和你听到的这一场音乐会是非常特别的，这是在12月11号晚上国家大剧院的线上系列演出，也是第100期特别策划画韵精音，走进画家江国芳工作室。那在线上音乐会播出的时候，有来自美国、法国、韩国、阿根廷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万网友在线积极互动。在这样的一场线上演出当中，一位画家、三家机构、五天拍摄、33位艺术家、80多位工作人员、200多天筹备、2900万点击量，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我是王卓，再次欢迎回到国家大剧院第二时段。 Thank you. 们会为大家演奏周龙先生的这首弦乐四重奏作品《琴之歌》。我们啊，今天是以一个弦乐四重奏的形式来表达古琴的这种音乐的意境。 古琴有很多模拟自然界的这个声音的存在。那么大提琴呢，其实是和古琴这音域非常相近的一个乐器。然后周龙先生呢，他非常创新的用一些类似于古琴的技法，在大提琴上面实现了一个模拟古琴的这个声音。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比如说我们正常大提琴拨弦在这个地方拨，但是呢，周龙先生有的时候让我们靠近琴码，就会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古琴的，比如说宋琴的这种金石之声，这个就。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区别。那么还有一种技法呢，是通过用指甲来拨弦，比如，那么这也是不同于这样的一个声音。这是周龙先生在这首曲子里面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创意。 哎，他这么一拨弦，我想起来那一次就我说的、 那个、对， 就是这首曲子其实在最开头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拨弦呢是由大提琴开启的，它有一个拨动了之后，然后用指甲盖去触碰到一点点弦，使它有一种震动的感觉。那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它是用这个琴弓的这个尾巴去触碰还是指甲盖来触碰产生一定的分歧。然后后来我就给出一个他的建议，是说像这个疯狂动物城里面的那个盖章的一样，然后慢慢的下去，然后最后这个就取得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效果，也是比较有趣的。 这样余音可以久一点。 对，它的余音就会一直会存在。 有一个吧，主要是还有就是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说的滑音 glissando 这种滑音，所以也有很有古琴的韵味。比方说，这种韵味的东西，其实在我们的中提琴声部是非常常见的，有大段的这种旋律。 对，关于这个拨弦的滑音，我们还小小的研究了一下。因为通常这个，因为我们的乐器是西方乐器嘛，所以我们揉弦的时候，拨弦的时候会经常，或者是通常是用的是这样的。但是在这首曲子里面呢，我们通常需要的是不揉弦，来体现这个古琴的音域和意境。 好多北京题材的作品，我在北京生活了快50年了。 哦，老北京了，您算。姜老师就捉到了这个。 我最早到北京来的时候，感觉最深的就是那鼓楼那一块，因为我记得当年那鼓楼特别古老。但是周围的那个小四合院，那个小的那个胡同特漂亮，就一进那个院子就感觉到很有生活气息，邻里之间呢像一家人一样，非常的和谐，互相之间照顾，所以你看在胡同里长大的人都很有人情味儿， 是 不是啊？ 所以看到您这幅画呢，特别这光一照过来，很有一种暖意。 对 啊 带着一种情感的老北京 的人间，这就是人间， 在人间， 人情世故都从这里发生的。 姜老师在北京城生活，对这个城市有着深深的热爱，您捉住了各种建筑的表达，把它变成了绘画的形式记录。那不知道在北京城生活的这些民乐家们，当他们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文化元素，又会有什么样的灵感？来听听他们的表达。 把画家笔下的山水铺展成纵笔挥洒、墨彩飞扬的音乐画卷。国家大剧院线上音乐会百期特别节目，今天听到的就是这场画韵精音走进画家姜国芳工作室线上音乐会。 请了非常年轻有为的作曲家李尚谦先生，专门的为咱们的这场网上的音乐会原创的一首作品。那么他呢，在这一部作品里选用了非常有意思的手法。你比如说，大家都想到北京是千年的古都，一直到现在的国际大都市。那我们七种传统的民族乐器如何把这个跨度能够展现出来？哎，这一段是京剧啊，京胡出现了。然后接下来呢，那还有大阮模仿了三弦。那琵琶跟二胡的出现呢，那你就会感觉到京韵大鼓来了。接下来这个香鼓啊，这一打，马上大家进入现代的快速发展的国际都市的这个摇滚风格，用这个民乐来展现。我跟大家排练的时候，我说你们想象一下，你一听现在像不像在故宫的这个河畔旁边垂着杨柳，然后这个闲庭信步走在那儿，非常非常的惬意。从开始的第一句就会把你拉入北京，北京城。接下来就是各种，你会眼前浮现什么胡同啊，各式各样的大爷呀，然后到了三里屯，然后到了金融街啊，到了非常非常，最后是一个非常大气磅礴和歌颂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国家大剧院，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场特别的音乐会是国家大剧院的线上音乐会第100期特别节目。那这也是一场画中有乐、乐中有画的音画之旅。感谢收听，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Into One， 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偶尔我想起舞，但是会害怕退缩，踏上雪面一刻又再次执着，冰雪浮沉和一面热烈的灯火，它诉说着经过，只是被人气更要把现实冲破， 世界相约在中国舞台闪烁， 凛冽寒冬拉美迎着霜落， 雪道摩擦声响彻中国，趁现在正年轻，广阔天地有你我人民，趁年少在握紧，火光点亮全新的黎明，在此刻去聆听来自远处的不同声音，永恒铭记这瞬间，拥有同一个世界，新时代的概念，我的目标一直走向前，新赛道的开始，我们始终保持新概念，新世界的热切，我们为胜利超越极限，辉煌历史在浮现，中华篇章在续写。 歌剧《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7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第三个芭比，第二我妈，感谢他们生出了我最爱的她，在每分每秒我都和她一起长大，茁壮成长的我是自己中 音乐替你说话，祝原创音乐人 AK 刘璋1218生日快乐。 以上为广告时间。